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17点02分，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一个全新的节目，也是每天的5点到7点和大家准时相约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今天玩转市集的主持人苗山。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视频。因为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所有丰富的视频资料以及图片资料等待着你来参加。如果你对这个地方以色列也同样充满神往的话，那就快快加入吧。既然要游走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肯定不能是整个国家，所以我们挑了一个特别的小一点的城市，相对国家而言，但是其实这个城市也是非常有名，历史悠久，而且风光无限。为大家今天揭秘的话题就是让我们今天行走特拉维夫。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块儿畅聊，一起畅游。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穷游网的旅行家赵阿咩，有请。 大家好，我是穷游网的赵阿咩。 哎，欢迎。另外这一位呢是新朋友，希望以后也常常来，来自于以色列航空严阳，欢迎。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严阳。 严阳特地把外衣都脱了就是为了上镜。 非常热。 好，反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行走特拉维夫了，你准备好了吗？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照例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好，在这个板块呢，首先盘点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或者是大事小情和大家了解一下，当然也欢迎两位嘉宾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交流当中，因为大部分这些事儿跟我们还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的，所以首先发布的是9条京津冀的红色游线路是推出了。那昨天北京市旅游委就举办了北京红色旅游摄影展，并发布了串联起京津冀多个红色旅游景区的9条京津冀红色游主题线路。 京津冀红色游线路包括红色经典文化之旅，还有西柏坡赶考之旅，缅怀先烈追思之旅和红色印记探寻之旅，抗战烽火长城之旅，红色圣地爱国之旅，寻迹名人致敬之旅，革命老区红色之旅和红色情怀信仰之旅。这个路线呢，把京津冀几十个红色的旅游景区是串联在了一起。例如呢，红色经典文化之旅的线路起点呢就是北京，会途经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抵达邯郸，游客呢可以沿途参观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狼牙山，还有像冉庄地道战遗址纪念馆、西柏坡129师司令部旧址等红色经典景区。选择西柏坡的赶考之旅的游客呢，则会从西柏坡出发，途经保定的时候可以游览华北人民政府旧址、白求恩这个纪念馆以及直隶总督署、狼牙山景区，最后抵达北京，游览颐和园、香山的双清别墅景区。总之，现在京津冀红色游展开了全新的七条线路，虽然不是说真的以前没有，现在刚有的，但是至少是重新理顺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规划的，把这个线路比较集中的推出。所以如果在未来的几个周末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一下，毕竟呢这个秋高气爽还是出行的好时机。红色旅游估计俩人都没有去过吧，两位都是这么洋气的是吧，动不动就去特别远的地方。尤其像严阳，刚才我们俩在楼底下等你的时候，他说哎呦，现在这个出差啊没有以前那么激动了，一看飞机要落地就开始焦虑。 对，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就你们以色列航空每次飞以色列大概多少个小时？ 我们飞到以色列大概是10个小时。 这是直飞的时间是吧？ 直飞的时间。 那不包括如果有一些人去以色列搭乘其他航空公司的话，还会有转机的时间呢？ 如果转机的话，到达以色列基本上你至少要需要14-15个小时吧，加上转机的时间。 往返就是前后两天，就是在路上了，对吧？ 对，基本上是这个。 对吧？所以现在就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出行的时候觉得压力也有点大，对吧？ 对，没错没错。 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哈，就带着家里人上京津冀转一圈，这个家门口就可以实现了。 对，没错没错。这个其实红色的这个经典文化旅游的线路其实好多地方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不光是过去感受一下红色经典文化，有时候去在现在比如秋高气爽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大自然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目的地。 现在正好是香山红叶季就要开始了，往年可能要早那么几天，现在今年可能会推迟个5-6天，20号左右应该是盛花期。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很多人去赏红叶了，所以在这提醒大家两点。一点呢，最好您就别开车去，因为肯定人多。另外呢，从今年开始呢，这个香山公园管理处实行了预约票价。这个预约的问题呢，就是每天就是额定的入园数量，如果您不是头一天预约，在当天预约的话，一旦当天的额度已满，您可能预约不上就不能进门了，就是你买票也不能卖给您。所以最好如果您打算去香山赏红叶的话，就是比较提早的做打算。另外除了香山以外，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红叶的，没必要说非要去香山看。所以呢，到时候大家好好查查攻略，您到时候可以查这个畅游北京这个北京市政府的公园网站和 APP 上查询一下。好，下面呢我们再了解一下首届的金海湖红叶观赏季开幕。你看刚才刚提到了香山不是唯一可以看红叶的地方，下面这条新闻我们就又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去处。群山环抱，层林尽染，平谷金海湖风景区红叶呢目前正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成为京东观赏红叶的好去处。那昨天上午呢，首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开幕了，为游客提供了既可以乘船远眺也可以登山近品的赏叶盛宴。金海湖呢是北京唯一可以在水面全方位观赏红叶的景区，因为气温呢比城里是低3-5摄氏度，红叶观赏期比市区呢要早一周左右，正好可以满足游客先睹为快的需求。首届金海湖这个红叶赏叶季是从10月17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7号，期间呢正值金海湖风景区的红叶最佳观赏期，万亩彩叶与波光粼粼的金海湖相互辉映，红叶品种也是非常丰富，有传统的黄芦啊、元宝枫、火炬，也有红芦、臭椿还有黄金槐等树种，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提到红叶，我其实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聊一聊，我们仨都是北京人，小时候有没有被爸妈带着就去看红叶的经验？肯定是你离我最近。 我觉得倒不是被爸妈带着，可能小学的时候，估计我们的春游秋游应该都有去过香山看红叶。反正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就是小学学校吧，一起去秋游然后大家还会把那个红叶采回来夹在书里然后过一段发现就成标本了。 岩羊呢？ 哎呦，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我记得有同学应该是采到了一片最美丽的红叶之后，还要把它压直了，然后存起来送给心仪的女同学。 哎呦，你这事儿干过吗？ 不是我。 一般人都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做过，或者是我有个朋友有一些疑问，其实希望大家帮忙。一般都是开场白是这样， 都是这个样子。 没事，这个您家那位没听节目吧？ 他肯定在听的，所以不是我。 所以只能说我有一个朋友。 聊点别的。好，收听前听友朋友，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个时段呢，虽然和跟您聊的是潮流风向标的资讯内容，从下个时段开始，我们就要聊一聊行走特拉维夫的话题了。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赵迪迪同学，这个麦克并没有关哦。好，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通州西海子公园年底局部开放的消息。经过近两年的闭园改造呢，位于通州的北方皇家园林西海子公园改扩建一期工程接近尾声。这个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公园预计年底局部开放，实行免费入园。西海子公园呢，创建于1936年，为完善城市副中心的公园体系，提升老城区的公园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的12月，西海子公园与市民暂别，正式的闭园改造。改建后的西海子公园一改过去的陈旧面貌，放眼望去，好似一幅色彩明艳、蓝绿交织的油画。明澈的湖水是碧波荡漾，湖中仍有几株晚荷绽放，大片的绿色尽收眼底，各色鲜花半亮其中。两岸古色古香的头，还有亭台楼阁和远处的燃灯塔相互交映，简直是韵味十足。全新的西海子公园呢，是以水为魂，以运河文化与通州历史为核心，用一塔两湖四区构建起北方皇家园林的主要景观。其中一塔呢，就指燃灯塔，这也是全园乃至整体规划区的视觉焦点。那这个两湖就指的是西海子湖还有葫芦湖，四区呢包括了通惠河的景区，还有古塔景区、西海湖景区、大运河景区，各个景点间呢形成了连续不断的视觉走廊，达到不遗意境的效果。哎呀，西海子公园我还真没去过，你们有去过吗？ 我也没有去过。 我觉得住在通州一带的朋友可能常去，因为它离运河公园什么的都挺近的，应该。 对。 总之这两年我们就是市政府在这个建设城市里面的公园，还有这个有水的地方的建设投入都很大，所以在慢慢的在改变，包括我们的环境其实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尽管这两天就是雾霾有点重，其实是这个周末昨天和今天是相对其他日子要严重一点，但其实每年往年的十月底都是一个 PM2.5 相对高一点的时间，但是总体这个蓝天树呢，我们其实切身可以感受得到，还是天气越来越好了。希望大家伴着秋高气爽的天气，还是这句话，多出去看看和走走。两位其实提到这一段时间有很多地方可去，然后有没有近期的计划？除了以色列那么远，近处的要带家里的人去逛逛的目的地有哪里？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每次其实我们都想交流一下，身边好老有人到秋天就问，哎呦应该去哪儿，就想不起来去哪儿。那北京现在越来越大了，可去的地儿越来越多，但是一时还真未必就能想得出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环节最后都跟大家互通有无一下，千万别说陶然亭公园这类的啊。 我可能属于那种如果是自己休假就会很懒的那种，我比较喜欢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酒店，就是度假型的这种，就窝在酒店不出来了。然后最近去过的比较好，值得推荐的，其实在昌平有一个，它是一个，你们节目是可以说名字的吗？ 可以， 就是它其实叫印象山庄。然后就是在昌平，然后周边其实它离13陵水库很近，本身那个酒店就是在山上， 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的意大利餐厅，然后酒店的房间呢，就是你猛一看上去可能很普通，但会你发现细节都会做得很好，然后有一片挺大的草坪。最近就是我个人休假吧，感觉又 发现的好地方， 对，然后又比较好的地方， 压箱底儿的地儿都已经分享了。 对， 岩羊有没有？ 我还真没有特别多的在北部的去挖掘，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追求人少的话，我觉得门头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因为 门头沟不是香山吗？ 不是不是不是，香山是往那个北京的西北方向，我建议你可以往正西或者偏北一点点，就比如说往妙峰山那个方向去走，其实那边人很少，车呢开起来呢也很舒服，几乎就是前后都没有车的样子，很清静。我觉得如果在北京，比如说因为北京的北边很多玩，南边也是那个野生动物园，东边这边就不说了，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西海 的 公园、 大运河公园，环境确实是特别特别好。我看过我朋友去，但是人呢也不少，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本身我在西边住，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很清静啊，然后这个恨不得一路上就没有什么车的感觉，往西边走其实是 好。你们西边晚上我觉得找个吃饭的地儿都很艰难。 有啊，现在有麦当劳和 7-11 啊。 好惨好惨，唯一能想到的都是这种连锁品牌。 对，然后再找就只能找鬼街了。 哦，那边就又来到我们东边了，其实 又来到东边了。对， 东边其实还是一个好吃好玩比较集中的地方啊。 是的。 哎呀，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我想问一下两位，十一期间都去哪儿耍了？ 去伦敦了。 哟，你看看人家，我十一最远去趟上海，周围的邻居都羡慕得不得了。伦敦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因为这趟主要是带我妈去啊，因为她没去过，我就是我们说好的就是每年带她去一个她没去过她想去过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这趟行程没有很赶也没有很紧，基本去的都是我之前去过的地方。尤其在坐这个摩天轮和泰晤士河游船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说这是第好几回了，其实我当时心里的潜台词就是下次再来伦敦一定不跟一个第一次来的人一起来，然后不要再坐一次这个摩天轮，也不要再坐一次泰晤士河游船了。 哎呀，听上去还是不错的，我一次都没去过英国呢。 那下次咱俩一起去。 真的可以， 我陪你坐， 我把所有的假都花到了德国。 这是你的挚爱。 岩羊十一去哪儿了？ 我十一哪儿都没有去， 在家躺着了是吗？ 没有没有，那倒不至于那么爽，因为孩子比较小，所以十一就在家中待宰。 待宰？待宰。 待宰。 我觉得对于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来说，可能难得是在家就是休息一下，算是。 对，是，其实一般我的十一跟春节都不太出去，因为平时走得多，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想在家休息休息，而且呢这个时间段呢人也比较多，机场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也比较怕那种比较混乱的感觉，所以一般都会选择在家休息。 好，其实我十一呢是去了趟上海，吃喝玩乐了一番，然后呢有一个很短的小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也算让大家放松一下吧，一起来看看。Mind got me staying in the eye of the fire. Sometimes I don't know if I'ma drown or fly. Heart so big, I be down to death. But all the ones I love, too bad they don't think I really love them.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it's just so many of them. Hustles got so many of them. Everybody pulling at me. Can't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Had a dream last night that my wife was in my way with my son. He said, look at daddy. Something got me thinking this might be the end. But if it is, you gon' wish for a G when I'm gone. Drifting away, wave after wave, wave after wave. 提到的这几个地儿都很熟悉，是看来。 对啊，大湖春旗对面就是成昌园子店呀、啊，你去吃那个成昌园子店、啊。 没有，哎，你说的是大湖春哪家店？我去了外滩的那家店。 我说的那云南路。 云南路是离外滩很近的那个地方吗？ 我说实话，我去了上海这么多回，但是我在上海从来分不清，就是方向和哪条路跟哪条路其实是能有怎么说交界或怎么怎么样，我只能记那条路。 那估计咱俩说的不是一个店，因为我记得我去的大湖春的对面啥也没有。 啊、我去那条路上有成昌园子店，然后有那个排骨年糕，然后现在云南路好像是变成那个，就是之前吃小龙虾，还是现在他们吃热气羊肉，好像叫因为有一段没去上海了。 热气羊肉又是什么菜？ 热气羊肉就是咱们的涮羊肉，他们叫热气羊肉，听着好洋气 哦。这是铜锅涮肉吗？ 对。嗯， 哦，真洋气这个名字。 然后因为成昌园子店它的那个汤圆一个就是好大，得有这么大，就是这么大一个，然后有肉馅儿的和黑芝麻馅儿的，你还可以把馅儿买回家， 谁要买回家？ 就是很多上海人他们就会把馅儿买回家嘛，然后或者你把那个园子买回家吃，它的那个鲜肉汤圆非常非常好吃。 哎呦喂，我一会儿记下来。哎呦，云南路上是吧？ 对， 大湖春就真的很好吃。我在大湖春第一次感受到了，你吃一个饭，周围有三拨人站在你身边看着你，等着你起来。 对对对，就上海那些小东西都很好吃，很好吃。 哎呀，那个生煎包是难得，就是因为生煎馒头最好的经典的地方就是它是半发面嘛，所以大湖春现在是保留了半发面的这个传统手艺。因为现在很多半发面比较麻烦，所以要么就全发，哎，反正死面是不行，可能一般发面的比较多了。所以大湖春现在依然是排大队，我反正就进去的是外滩的那个店。 嗯，那可能不是一个店。 还有一个德兴馆，你知道吗？ 德兴馆我还就 德兴馆也是老字号啊，简直了！那个德兴馆，我带着我爸妈在那排了40分钟的队，排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吃上饭了之后，点了一些叫什么呢？松鼠鲈鱼，还有荷爆虾，还有这个红烧肉啦，还有糖醋小排、大煮干丝什么的。我爸吃完就说了一句：“咱们我爸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哎，咱们好像没有点青菜，全是各种各样的甜肉。第二句话是：这40分钟队排得特别值，明天我还想来排。 哎，那我安利你另一家上海菜，就基本上是从我很早很早去上海，完了当地的朋友带我去吃，就变成我每次去上海出差，基本上都要去打卡，就是老集市上海菜， 老集市， 但是一定要去吃他那家老店。就是在那个天平路那家老店，就是店很小很小，然后上下几层，然后他们家就是，在他们家能把那个蟹粉，你能有吃到饱的感觉。 蟹粉吃到饱。 对，就是他会有一个清炒蟹粉，然后每次我们都会就是一盘被拆好的蟹黄蟹肉的这种蟹粉，然后清炒，就是他们的清炒其实就我们的那种嘛，不论是和饭还是直接拿勺那样崴着吃，你能吃到饱。 一个住在西边的人只能呵呵。 没事，我们西边也有临庆麻辣烫，你坐在那儿吃的时候基本上会有10个人盯着你的那个桌子。 好，咱们最后这点时间呢，听一首爱的回归线放松一下，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慢走在特拉维夫，一起加入吗？ 月看不完全，本以为是苦是甜，心甘情愿，无悔无怨，当风景看一遍，心在离别前荡起秋千，泪只能转身后说抱歉，时间走到了再见，回到原点，曙光重现，爱凝结了时间，

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让我们今天行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那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所有的样子了。另外，今天两位做客来宾还带来了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欢迎你的加入。如果你也对这个城市或者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深持向往的话，那就快快加入吧。再次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是来自于穷游网旅行家赵阿咩，欢迎。 大家好，我是穷游网赵阿咩。 哎，阿咩已经这是第二次来了啊，这回分享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目的地，也是刚刚结束的一趟旅程，据说写了好几万字的游记，今天咱们好好听听。另外这一位来自于以色列航空严阳，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一航严阳， 一个有偶像包袱的严阳。 压力很大。 好，不用担心啊，虽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容还是重在听众朋友很关心两位怎么带着我们玩，所以今天两位就是我们的领队，让我们一起启程，前方就是特拉维夫。首先我们的第一站今天要去哪里呢？ 既然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特拉维夫，我觉得咱们就从这个城市开启吧。 嗯， 其实这疫情呢，因为赵迪也去过以色列，我也去过很多次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可能很多人上来的第一感觉是哎呀太沉闷了，或者这国家哎呀会不会不安全呀、啊、会不会很动荡啊，看那么多新闻，今天不是打了明天就是炸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找到这样一个怎么说很特别的一个城市啊，对于以色列来说很特别的一个城市，特拉维夫，它是以色列现在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城市，非常非常的现代时尚，它的现代以及时尚的程度绝对不输所有的这些欧美的一线的这些时尚城市。那么可能和大家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赵迪应该会有比较这个怎么说 比较 明确的感受， 特别就是当时我记得到特拉维夫之后，我们当结束第一天的游览以后，我就跟严阳不断的在说，我说天哪，我说这个简直就是特拉维夫和我印象中的或者说从新闻里经常听的以色列完全不能重叠。 你心里以前认为它是什么样的呢？ 我之前为其实就是可能我在我的游记开篇我也会写，就是以色列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想去，因为 依然年轻， 就是哎，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然后就你经常会从新闻里听嘛，你就会对这个目的地很好奇，就是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又没有石油，然后地理环境又不是很好，但是却是这种纷争的最中心，很想去。但也正是因为新闻里的这种印象，让我一直迟迟可能没有把这个地方列到这个行程的规划里来。 嗯， 然后正好就是这次特别偶然的这么一个机会去了，我就会发现就是特拉维夫的那种艺术现代和开放，是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跟印象中那种沉闷的以色列，或者说我们会感觉到它很肃穆的那种以色列真的没有办法重叠。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说觉得特拉维夫像欧洲，或者说它像美国，但其实要我说我觉得它哪儿都不像，它就是特拉维夫，就是特别独特的特拉维夫。就是它的方方面面可能有这种历史沉淀下来的赋予它的东西，它的这种积淀，也有其实它自己的独有的这种东西，就是说这种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天然的这种智慧，包括他们的这种艺术性来赋予这个城市的一些东西。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城市最吸引你的地方，就是因为首先在你印象里是不同点，另外它有很多变，还有不同的艺术气息在里面， 非常非常艺术， 所以很复杂，是不是？ 很复杂。 这个感觉 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写游记每一天我都会有一句就是今天一句话，当时我就说就是特拉维夫会比你想象当中精彩800个轮回。就是我当时每一天就去一个地儿，我就跟严阳说，我说天哪，我说这个地儿简直太不以色列了，这个地儿跟我想的以色列完全不是一个地方，就这个话是我们旅途当中 对 我一直在重复不断的在说，就是简直就是特拉维夫对于你对以色列颠覆性的这个感受 是绝对的。 嗯，那岩羊对于你一个三天两头出差就去一趟的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审美疲劳，但是就因为看得多了，你会更发现就是有哪些东西是最初你第一次第二次为了工作去的时候最先打动你的部分，我相信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 对，是，但是其实这次去以色列很多的地方，在特拉维夫很多的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去，因为我去那边基本都是出差， 嗯， 可能我面对的生活是早晨7点钟就出发，然后晚上8点才回来，所以很多的点我们都没有去过，比如这次我们去到的像特拉维夫的艺术博物馆， 嗯， 还有特拉维夫一些街区，我说的不是说那种游客那种街区，而是他们当地特别特别生活化的街区，以及特拉维夫本地的自己的市场，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好，那既然你刚才提到了你们这趟行程的一些部分，我们配合赵阿咩的照片，我们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比如说，首先我们要看看博物馆呢，还是看看街区呢？ 我觉得先看博物馆吧。 好，看博物馆。我们就看图说话了啊。 好， 首先我们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咱们随便点出来先分享一下，这是哪里？ 这个彩蛋放在最后再说吧。 啊，这个待会儿再说。好，那第二张图片，好，这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物理的情况。哎，还挺现代的。 这应该是特拉维夫艺术。 是的。 嗯，就相当于有点像特拉维夫美术馆、艺术馆吧， 嗯， 这种艺术博物馆。 嗯。就是你看它那个设计还是很现代的哦， 很现代，很现代。 看一下第二张图，哎，这是一个装置艺术，对吧？ 对。 这个，这是这个美术馆还是博物馆？应该 它是博物馆，它的 它 的全名叫做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 艺术博物馆，那在这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的作品，通常是由古到今的，还是说偏现代一些的？ 首先它是偏现代的。第二个呢，其实对于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来说，首先它最大的艺术不是展品，而是它的建筑。 嗯， 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待会儿你可能再往后两三张照片就可以看到它的外立面或者它的内部的这个结构。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是全世界非常非常知名的野兽派建筑的代表作之一，所以有无数的学建筑的人到特拉维夫去看这个特拉维夫博物馆的建筑。那么你之后翻到的画还会有很多， 我们看一个雕塑吧，这是算野兽派的， 对，这个就是，这是它的大门。 嗯， 对，关于这个雕塑我们每个人看都有不同的就是感受，可能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认为它是一个牛，然后我的小伙伴说， 啊， 这应该是一个女性。 对，我也觉得是个女性，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牛。 你果然不同凡响。岩羊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我上来第一眼看我觉得还是像一个女性。 对 对， 而且它还就是翘着二郎腿的样子哈，拧着，这姿势挺难拿，不学瑜伽很难摆得出来。 是的。 果然你的这个答案真是不一样。 对，我就第一眼我说这不是个牛吗？然后他们所有人都以一个特别惊诧的眼神看我。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它的外部结构建筑风格，可以能看得出来。 嗯， 对，这个应该是它的那个整个外部 的。稍等，我们的电脑可能有一些延迟。 对，有一些延迟。 嗯， 这个是艺术博物馆的外立面， 是在大门。其实你可以仔细看，你往中间看，就你已经可以看到刚才阿咪说的那个牛了。 对。 就在中间阴影的那个树边上，那个树的边上， 那是那个， 对，这就是它的大门。 然后它前面这些剪影也是它的艺术作品， 哇，真是不一样。嗯，然后这个应该是美术馆里面了，艺术馆的里面。 对，这个是它进入到这个博物馆里边之后的这个建筑的风格，非常非常现代，它的线条用的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它是不是可以叫现代艺术博物馆呢？ 好像也不算 是。它应该 是 有几块组成的，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去看的或者我们走过的这些都是相当于大家相对熟悉的作品，可能我们会觉得相对现代一点吧。 嗯， 相对现代一些。 但它其实有几个不同的馆组成整个的一个有点像群建筑。 嗯，这个information， 这是information， 这 个地方， 这是他们的志愿者，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当地就是退休之后的这种老爷爷老奶奶来当志愿者，就在这儿帮助大家，就是比如说美术在这个博物馆里你要问一些东西啊，他们在这个 information 这儿来服务吧，相当于。 对。 然后这个也是艺术馆里的一部分吗？有很多彩格子。 啊，这个是阿咩的最爱，应该是。 哦，这是他那个墙，就是，你这么看，他这个墙其实是一个每一条都是一个三角结构，就是他每一面看的是不一样的。就你现在看是一个图，我应该可能还有一张是拍的，你找找看有没有，就是 有 他的近，哎，对，他的近景其实可以看出来，每一面它是由不同的这种图案组成， 嗯， 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这不能叫画了吧，这都应该叫 艺术作品， 就好像装置品这种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还怎么说呢，你那近看和远看你完全想不到远远能拼成这样的一个图像冲击力。我 这个就是远一点的了， 但是这个和完全远又不一样是吧。 对，所以就觉得这个想法有时候就觉得就是艺术家到底那个脑回路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把作品做成这个样子， 有点晕说一说。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里面有一些美术的一些珍品在里面陈列着，所以对于美术爱好者来说吧，到这个博物馆当中也可以有机会， 比如像梵高啊，然后 我刚想说 梵高、毕加索和莫奈， 我刚想说这三位的作品特适合在这个野兽派的美术馆里面陈列。 对， 哎呀还是挺好的。 而且他这个博物馆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阿咩他们有没有关注啊，就我在关注，他会把这些名画做成拼图。 嗯， 然后这幅就是现在看到这幅《睡莲》，应该就是他做过这个拼图，然后他会免费的提供给这些 有一张那个 有一张是吧，小朋友的提供给这些孩子 这个吧，这些孩子在趴在地上， 对，没错，然后你就可以对照着原画去拼这个拼图。 哇，这个教育特别好哈。 对， 还有让他们动手， 对， 而且在动手的过程当中会记忆更深刻。 而且这个就是美术馆提供的， 嗯， 不是说他们自己，比如说家长带，就是美术馆会提供这些拼图。 而且这次去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去的多啊，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在暑期，因为我们是七月份去的，你在暑期你去到全世界任何一个知名的博物馆，我估计不可能有这么一块地儿会让你去做这样的事儿，去拼图，去踏踏实实在这泡一天。那么作为以色列的博物馆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孩子都有这样一个先决的一个优势条件。 嗯， 嗯， 就是你可以踏踏实实在这泡，没有人，你可以近距离的欣赏这些知名画家的作品，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优势的地方。 嗯，哎呀，看这些小朋友可以有机会不上课，而且有正当的理由翘课在这儿来拼图，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啊！好，我们看看下面几张图片。我看到张阿咩手上拿的，这应该是在纪念品商店找到的啊。 对，这是艺术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时间来不及，博物馆我可能没有好好逛，但是博物馆的商店我一定是花了大时间和大价钱， 嗯， 在这儿的，就是这那个商店其实不大，应该也就有我们直播间大概这么大， 差不多。 嗯，但是我们在里面差不多得有40分钟吧，嗯，基本上40分钟没走了，就是它每一个东西你都觉得有意思。这个我为什么展示这个？其实这个是，就是比利时的艺术大师玛格丽特的画作的明信片。 嗯， 我当时就说，因为可能熟悉我的朋友知道，包括上一次上节目来我们讲比利时的时候说过啊，那是我的老家。我就是觉得在这个艺术博物馆，就是他们的这种馆藏，包括他们的这种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不光只是说以色列或是什么，其实它有着就是世界特别特别著名的这些艺术大师的作品。嗯， 张阿咩以前觉得自己上辈子是根特人。 布鲁日人。 哎呀，我们看看还有他一些带回来的手办，这应该都是花了大价钱，至少花了时间在这个纪念品商店泡过，这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个什么？这个是什么？ 哦，这个特别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洗碗的 洗碗布啊。 对，然后它的就是这个骷髅后面是有一个吸盘，你可以把它吸在你的墙上，其实这就是一个洗碗布。但我就觉得他这种 设计 创意太惊艳了，简直！ 人家好歹也是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面的纪念品商店，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个什么东西 ？Paper？ 哦，这个是真是这个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吧买的最贵的一个本了。然后这个本特别逗，就它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案，这个 就是这种粉色蓝色相间的这个图案，跟后来我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一个会堂的那个玻璃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他们那个会堂的玻璃就是透过光，就是这种粉色蓝色粉色蓝色，上面有这个图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不是他们的一个特有的什么图案， 是不是呢严老板？ 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但是这个我真的没有去深究过，因为这个本儿确实有它自己的品牌，而且这个本儿好像在欧美还挺流行挺有名的，而且价格确实也不便宜、 嗯、 那么可能是不是西方世界这种元素都比较互相这个理解的都比较深刻，所以它正好就搭上了。 哎呦，这本儿多少钱请问？ 哎呦，这不能说，这绝对不能说，这说完了人家就说这败家子儿。这是我应该买的最贵的一个本儿，花了大价钱，因为就是 也有家属厅是吧？ 对，有家属厅，这绝对不能说。 就想起前两天我一个同事带着孩子拍了一个一岁的，就是孩子的一岁周年照片，然后他带着他闺女一块儿拍了几张图片，然后就说：“哎呀，真是拍完这套图片呢，一不小心就把下一次图片的钱又存进去了。好的照片真的让我心动啊，让我心驰神往，一下钱就花掉了。”下面第一个留言的就是他老公，到底被人忽悠了多少钱？大概是一个，我懂了，反正就不便宜， 嗯、你懂了 不便宜嘛。好，我们看看在这个。第一个文件夹里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图片？有一张赵阿咩在海边的这个背影图， 啊、 特别的 ins 风。 这个就是我们住，因为我们这一趟全程住的是以色列的，就是丹酒店集团的酒店，他们酒店就在地中海边上，然后这个前面的海就是地中海。然后我当时给这张图的配图的这个话，就是我也算是在地中海小浪过一下，因为其实要讲一下这件 T 恤。这件 T 恤是穷游的出品，就是穷游它会有自己的周边嘛，然后后面是神奈川小浪的图，前面就写的是小浪一下，所以我当时配图的那个字就是说我也算是在地中海边上小浪过的人了。 喂，你这个植入可是相当的成功。哎呀，但是这个景色真的是特别的美，地中海的这个风情，每一个就是每一片海或每一个海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觉得岩阳应该跟我发言权吧， 是不是？ 我只看到了我们酒店前的这片海。 对，我觉得地中海的那个， 其实每天我们都特别的累，走得很累，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地中海的海边好好的，就是比如说泡泡沙滩或者这个踩踩海水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么多，我觉得全世界的海岛和海边我去过的应该也不下十几个二十个，我觉得沙滩质量特拉维夫这个城市绝对排得上前三， 嗯， 比相当一部分我们经常去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海滩，甚至比如说到毛里求斯的海滩的沙子的质量都要好。然后其次第二点呢，它的水非常的干净，所以说很多的都想不到，因为去以色列就是很多地方你都想不到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东西。 质量好的原因是说它的沙子比较幼和软，对不对？ 它的沙子是粉末状的 哦， 嗯，不是那种颗粒，是粉末状， 踩上去就很舒服， 特别舒服。然后这个特拉维夫的海滩也是那种很缓的海滩，它不是那种直接一下就很深， 嗯， 它可能你往海里边走20米，这个水还只是在腰的位置，所以特别特别适合去那儿玩水。 哦，真没想到这里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度假的地方。 是， 绝对是， 绝对是， 绝对是 啊、哦，绝对是。我们看看这个文件夹的图片，基本欣赏完了。最后有一个刚才第一张不小心摁出来的那张图片，是不是这里揭晓，还是在下一个时段？ 下一个时段吧。 好，一直留着是吧？ 对， 还摁了个扣，你看看、 嗯。 哎呀，然后我们从这个艺术馆出来，街区的图片是不是这张？哦，这怎么是另一个本儿？天哪，你买了多少本儿？我刚看到。 那个不是一个本儿，那个是应该我们当时去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它的一个展览的介绍。 哦、嗯、所以你们基本上去了好几个博物馆。 我们去了就是这个特拉维夫的艺术博物馆和然后到耶路撒冷了有一个以色列国家博物馆。 嗯，从这个博物馆出来的严老师，我们下一站是哪里呢？ 我们下一站，哎呀，这个好难选啊！我觉得心中有好多的地方，嗯，我觉得去特拉维夫转一转吧， 好， 去特拉维夫的城市里边转一转。 克拉维夫的城市照片，我们可以在第二个或第三个文件夹里面可以找到哈。好，我现在添加一下。那首先这个叶阳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这个城市里面游走可以看到的一些见闻。 其实作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因为它这个国家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整个这个所有民众出世的方式和东方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作为第一次去到以色列的人或者第一次去到特拉维夫的人，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觉得新奇新鲜或者不理解。那么我们这次在特拉维夫呢走了很多这样的小街道小巷，这些地方呢也不是说游客经常去的，都是他们当地人平时生活的地方。我们会去吃他们的网红餐厅，去打卡他们的临近麻辣烫，或者去吃他们最爱的这种甜品店。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的旅行的规划或者对旅行的想法更多的不是去打卡照相，而更多的是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去体验当地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一趟去到特拉维夫，接这个名字当时叫做品味特拉维夫，它这个名字就叫做品味特拉维夫，叫 Taste of Tel Aviv。 他带你走，一个当地的外国人带你走，因为我们 当地的外国人， 对，就是非常当地的一个人，他带你去走。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哪儿是当地人喜欢去的，哪儿是当地人比较火的，他带着你去走，然后他会给你介绍哪个餐厅有什么样的历史，他在这儿开了多少年，他为什么好，然后他会买一份给你让你尝。 真的是感受这个城市的一个好的办法。 对，其实你的感觉已经不是旅游了，已经是融入到这个城市里边了， 开始品尝这个城市了。对，好，我们看看这几张图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可以看到的，这应该是它的街道对吧。哎，我也没有觉得以色列怎么能是这样的呢，街道怎么能是这样的呢， 完全不同吧，就跟想象当中的。 这个其实更像是 三里屯， 不要比赛屯干净 啊，比赛屯干净 是吧。就我没有想到是这种高楼林立，然后之间的街道还是这么很清爽的。 特拉维夫其实是很现代，而且我感觉它很开放的一个城市。 啊，怎么 是 这样？ 街上人们的穿着呀，包括他们整个的那个状态，其实是很放松、很开放的那样一个地方。 对， 对吧？ 而且这张图片也让我觉得很差强人意，怎么能是这样的呢？你看，就是人都会很慵懒的在这个草坪上躺着，然后旁边小孩还有他们可以玩的东西。 对，而且他们坐的那个，你看那个人坐那个就有点紫色的，这个完全就是在草坪上提供的，不是他们自己的 啊，不是自己带的， 是公共设施，是提供给他们的。草坪上散落着很多的这样的，就那个懒人沙发，你喜欢你就可以坐在上面。 哎呀，而且这个城市随处这个绿化率很高啊， 非常 到处都是花花草草的， 虽然他们很缺水吧。 以色列所有的绿化都是滴灌，都是滴水灌溉， 滴水灌溉， 他们的对他们的水的利用率是极高的。 嗯，哇，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什么宗呢的 market？ 一个大的什么市场？ 对，这个是叫做 Sarona， 我们管它叫特拉维夫的三里屯。 哦，为什么叫三里屯？因为里面有餐厅、酒吧什么的吗？ 对，一方面是它很综合，就是购物啊、餐厅啊、酒吧呀、甜品啊这些店都有。第二个呢，就是它整体的感觉氛围会比较高级一点，它不是像那种传统的市场会让你感觉比较市井。这个地方呢，会觉得哎更像三里屯的感觉，而且去的这些年轻人也都是男的帅、女的靓那种感觉，所以。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漫步特拉维夫的街头，想揭秘这个城市到底神秘在哪儿、美丽在哪儿，还有它神采奕奕在哪儿，就静听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开始为大家细细讲述。下面时间呢，听一段歌曲，然后紧接着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行走特拉维夫。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主人公，首先来自穷游网旅行家赵阿咩，另外这一位是以色列航空严阳。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

欢迎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可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所有这个看得见的广播的内容部分。同时我们刚才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已经开始给大家看一看特拉维夫街头的照片和视频了，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接收这些美景吧。好，我们继续刚才这个看图说话的这个部分啊，看了几张有意思的图片，特别的漂亮。然后我已经添进的照片发现怎么这么多水果蔬菜们，这是我们要即将说的文件夹吧？ 嗯，我们可以根据图来说这 文件夹。这么生动的城市，有的时候你知道了解一个城市啊，要从吃开始，对吧？ 对。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看街景，再回忆一下刚才让你看到第一印象不一样的这个特拉维夫的这座城市。这应该也是特拉维夫是以色列当中跟其他城市相比特别不同的一个城市吧。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常态。 是常态？其他城市也是这个风格吗？ 不是，但是因为它是以色列，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城市了吧。就像它的位置相当于中国的上海的感觉。 哦。 耶路撒冷是相当于北京的感觉。那么对于特拉维夫的城市，它这个城市主要的工作就是前卫时尚。 嗯。 所以呢， 就是负责洋气， 就是负责洋气，而且确实很洋气。然后生活在这儿的人呢，也都一个个的特别特别的洋气。 好，那我们就看看多洋气下面这张图片。哇，这是哪里呀？这是一个酒吧吗？ 哦，这个是 Serona 市场里面，就是我刚才 门口。 对，因为后来我回来之后，就会亲切的称呼这个大楼为吃货大楼。就是它里面不但就是有餐厅，还会有就是卖各种各样吃的的这种商店。 嗯，怪不得我看着这个下面即将播放的图片里大部分都是些吃的。所以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市场里面去看一看。哎，这是这么丰富啊，这是卖什么的呢？水果干。 稍等啊，我这边有点延时，我看一下 你眼前的那个是不是能放大 点？他们家这个应该是卖橄榄。 哦，橄榄。 就主要是卖橄榄和一些调料的店。 腌咸菜店，对吧？ 对，六不去。 对吧，咸菜店，下酒的。然后再看看这，而且是卖酒的。 嗯。 以色列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酒的产区。 红酒很有名。 嗯。 因为他们就是格兰高地嘛，然后不同的海拔，然后种不同的葡萄，然后他们会把不同的葡萄混合在一起去酿酒。 然后他们当地最有名的一酒的品种是什么呢？ 最有名 的。他们赤霞珠和梅洛都有。 嗯。 最有名的。我天哪，你这还真问住我了。 好，赤霞珠就够了。赤霞珠就够了，这是红酒种类当中一个比较。 以色列会有石榴酒，也非常非常有名，就是他们独有的特产，就是石榴酒。嗯，就等于不是葡萄酿造，石榴酿造的。 就是东欧往东这一片其实是盛产石榴的，是不是？ 而且他们特别喜欢石榴，石榴是以色列人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符号。因为 团结的象征是吗？ 不是，它代表多子多孙。 哦，多子多孙。 因为犹太人经历过这段历史之后，他会希望更多的犹太人可以出生。 哦。 那么石榴象征的就是多子多孙。而且以色列有很多的这些工艺品啊。哦。包括他们的这些艺术设计里面都会有石榴的元素。 嗯，石榴是他们的幸运象征。 是的。 好，我们继续看大市场里边，这是什么？什么像日本的那个面档一样？这是个什么面档馆吗？ 应该是吃一种，就是你可以， 我觉得纸盒、 就是、快餐类的。 这纸盒像是欧美国家成中国那个 美式的这家， 反正特别像欧美国家那个 中 餐店。 啊、 对， 有可能可火了，中式便当在以色列超火的。 我们中国菜在世界哪儿不火？是不是味道丰富？我这应该是个咖啡厅吧，还是果汁店？反正是卖水的。哎，这个为什么有中国的元素呢？这不会是一个中餐厅吧？ 这应该是一家，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很多中国元素，你包括看那个雕塑啊什么的。嗯。 哎呦，这个是大菠萝窗帘儿。 哦，这个地儿特别有意思，这张图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时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可能没开的店，然后这个小哥呢可能是店主，在这正计算着什么店里的营收，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在人家的背景那儿拍照，我就坐在人家那个高椅子那儿，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帮我拍照，拍完照之后我们还跟人家小哥哥道谢， 但是我们走了之后发现就是不是在塞罗那里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地方，其实这个是专门给来这儿的人，比如你买了什么那种拿着的吃的你想吃或休息专门的地方， 这是休息区啊。 对，这压根儿就不是。后来我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有各种各样的图案都很好看，就是压根儿就不是哪家要开的店，就是专门给这种来这儿的人，你比如说你买了吃的，他们可能店铺的位置不够啊或者什么，你可以来这儿休息。这个小哥哥应该被我们感谢的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他也是游客甲乙丙是吧？ 应该是。 所以这是个顾客休息中心，对不对？可以理解。哇，非常人性化的设计了呢。你看人家大菠萝已经尽可能的在给你暗示了，是不是？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啊，同样是这个大市场里面。哇，这个市场太适合我们市集节目了，简直就是可以逛一天都 对 不觉得烦的地方。 这个市场因为我们这一趟其实行程还比较满，因为想尽可能的让我们看更多的这种克拉维夫不同的地方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带我们的那个导游就说这个地儿我觉得你们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我们当时没去时就很好奇，因为我们在这地儿大概待了一个小时吧，基本上一个小时 就只待了一个小时， 对， 太遗憾了。 所以基本上女生最后都不想走，就各种拍都拍不完，然后都不想走。 对呀、啊，这简直是噩耗，这正在身临其中，你让我走，我现在离开这儿太难过了。好，我们看看后面的这几张啊，蔬果照片更是让人流连忘返。 哦，这是一家戏精菜店、哎、我就把它就在我的游记里，我给它写成，我说这是一家戏精的菜店，就他们家会卖很多就非常奇特的菜。然后你找找，有一张特别大的茄子好大好大，我还举着那个茄子跟我的脸做了一个对比。然后他们卖的菜的那个形状也都千奇百怪的，就至少我在其他的地方没有遇到过。 照片现在 before 这张照片是没有赵阿咩脸的是吧？同一个茄子对吧？是你看在手里应该是比手要大的，大子吗？我觉得是手的1.5倍吧，看上去 很大，更特别大。 好，这是 before， 然后咱们再看看 after， 加上赵阿咩之后，茄子和他好像比你脸还大。 对，我当时就想要这种效果，我觉得这个茄子特别好，特别懂我。 你应该把这个茄子离脸再近一点。为什么？哦，可是这家菜店看上去干干净净，油光锃亮的， 非常干净，而且它的那个码放和陈列特别美。 嗯，怪不得。哎呀，就走到这种地儿，还谁才愿意走？这家水果店，我想知道在市场里面的这个价钱，你跟我们的物价对比一下。 物价留给爷爷说吧。 以色列的物价确实不低。 嗯。 水果的话，可能比北京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它的质量特别好。以色列有名的水果，我印象中啊，就是，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比较惊艳的一个是草莓。 草莓， 以色列的草莓是在沙漠里边种出来的。 哇，那一定很甜， 特别特别的甜，而且个很大，它是又大又甜。然后第二个是柿子，就是我无数的朋友去以色列，我都说，我说一般的酒店早餐会供应柿子给你吃作为水果，就比如说有柿子啊，有这个苹果什么的，我说你们一定要吃，因为它是脆柿子。 哦， 它和咱们吃的柿子不一样，它的柿子就可以当苹果那样咬着吃，特别特别的好吃。中国好像没有这个品种， 好像没有。 对，没有，就像咱们喜欢吃软 塌塌 的或者柿饼， 而且还要揽一下。 对，还要揽一下， 因为涩嘛。 对，它就是可以直接当做一个很脆的苹果一样给它。 那它的口感跟我们的柿子就除了软和硬的区别 不一样，它的口感我觉得更多的像介于苹果和萝卜之间吧，就是很脆，但是没有那么甜。 么 嗯， 脆多汁。 脆多汁儿， 但是不涩是吗？ 没，我就觉得没有涩的感觉。 哦， 就很奇怪。这个 那特别好。我小时候吃柿子吃了一斤，小的时候伤了， 伤了。 哎，不是一斤，好像不止一斤，一公斤可能也不止，要不然怎么能吃伤呢？就彻底吐了，从此看到他的绕道走。 那你应该下次去一次试试他们的柿子。 对，如果口感有差别的话，我是愿意再试试的，不然心理防线。 以色列的水果比吃饭便宜。 哦，是吗？ 对，它的水果价钱其实还很 OK。 我们再看赵阿咩手里拿着的其他几个瓜果蔬菜啊， 其他几个戏精是吧？ 对，这是什么？ 不知道这是什么菜。 这个我去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我也觉得是个戏精，然后我当时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外星过来的，但是我回来问好像有人跟我说这个应该是撇了还是什么，就是北京会用它来做那种 咸 菜，咸 菜， 对，只不过咱们见到的都是已经削好了的，然后这个是它那个原始造型，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能肯定它到底的， 我觉得有可能它是长得比较美的撇了， 也有可能， 咱们做咸菜那撇了原始雏形我是见过的，没有它漂亮，而且就是一大片， 而且咱们的撇了好像更大，是不是？ 对， 它这个没有这么纤细， 对，而且咱们口感硬一些， 嗯， 看上去。 然后我当时在那个市场我还问过他这个卖东西的人，我说这个叫什么东西，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希伯来语，我说好，我说你别说了说我也听不懂，我说这个在以色列是不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他说对，他说非常非常常见。 怎么做，清炒吗？ 切成丝儿或者切成片直接炒。 你看真的是撇了吗？ 啊，就像我们还半撇了丝儿。 对对，咱们也是嘛， 是， 就尤其老北京人会撇了半丝。 而且以色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吃一样东西中国人也吃，但是中国人一般想不到，就是以色列也吃苦瓜，而且以色列的苦瓜特别苦，特别好吃， 特别苦。那他们也凉拌吗？ 他们炒，他们不凉拌，他们会炒着吃， 也和肉一起炒吗？ 一般不， 就自己单门炒啊。 因为以色列不吃猪肉，它是牛肉和羊肉和鸡肉，一般的素菜他们很少和肉直接去炒。 哦，然后我们看看下一张图片，哇，西红柿们油光锃亮的。 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棕色的西红柿，就是在以色列这儿。 这是圣女果。 啊，对，圣女果，反正就西红柿的一大颗嘛。 对，这个是以色列的专利，是以色列研发的。 这个第三溜就是你说的棕色的这个， 对 吧？对， 就是它有一点红，但它会发棕，就是第一口感是棕色。 远远看以为大枣呢，是吧？大枣。 对对对，有点像咱们冬枣。 嗯，下张图片，哦，这是茄子，这是炭烤的茄子吧，还是披萨上面加的茄子馅？ 披萨上面的茄子。 哎呀，他们这一片为什么都吃这个长条披萨，很香的， 很薄，他们的那个饼底很薄很薄， 很脆吗？ 很脆。 然后那个，哎呦好饿， 我觉得这个时间播这个图有点煎熬。 挺煎熬的，这看上去特别香，尤其你知道茄子这种东西特别吸汁和吸油，如果它慢慢的会铺在披萨上面，披萨饼皮又不是很厚的话，整个吸了乳酪和油脂的味道在里面，咬下去味道是那么的浓郁。 这是来自一个资深吃货的点评。 好饿，你说我也没吃过，看一眼就有这么多的感慨。哇，这就是刚才那个图片的远景了，它是方方的是吧？ 嗯，对的。 他们比较经典的馅料在这种他们当地的披萨上面的是哪几种经典的随处可见的？茄子馅估计是一个。 这些应该都是他们随处可见的，就是比较正常的，是吗？ 按我的理解来说，这个对于以色列人说是属于算是西餐吧，就是不是他们当地经常会吃的。 这个也是西餐，这是外来物对吧？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也是外来物。 嗯嗯嗯， 对，因为这个和他们平时吃的东西还是不大一样。 哦，哇，这个面包看上去真的很想咬一口，上面撒了一些薄面，里面这个是乳酪点点吗？ 看一下啊，这个是他们的命根子。 命根子什么面包？ 对对对，就是几乎每天都要吃的这种面包。 这个面包是什么味道呢？ 嗯，他们面包我觉得跟中国的面包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的面包是主食，咱们的面包更多的是那种类似于甜品或者什么的，他们的面包会更硬然后更紧实 然后粗粮一些。 对，也对，可以说是粗粮一些。 用咱们就是四弟聊天的话的时候，是不是稍微有点拉嗓子？ 拉嗓子，而且你要是那个沉点的话，还能当凶器用。 啊，还挺硬。 挺硬的。 就再硬下去，就再往东走，就是大列巴了，是吧？ 对。 哎呀，因为这就是加馅料的一些面包，就他们刚才那种的比较基础款是比较当主食跟着菜一块吃的，那这几种应该是上面自己有加一些特别的馅料，就可以摆嘴吃的了。 嗯。 这张图片又是说了什么呢？ 哦，这张是这样，就是以色列的饮食就像咱们，比如说咱们有清真，然后他们是那个叫什么 kosher， 这个就是这家它其实是一个肉铺，这个是一个证明，就是说它所有卖的肉是符合这个 kosher 饮食标准的肉，就是经过了他们 这种怎么说特殊的屠宰方式和工艺宰杀的然后卖的这个肉， 这个是符合以色列当地的畜牧业标准的肉， 不是 是它是符合犹太教教义的饮食规定、 哦、 就像清真与伊斯兰教一样、 哦、 kosher 就是对于犹太教的一个它的标饮食规定的标准 哦，挂牌经营， 挂牌经营， 这应该是它的一个认证，有点像资格认证、 嗯、这家怎么那么像涮羊肉的这个切片的店呢，是吧，前面机器也很像，这是什么肉， 这就是刚才那家肉店 哦， 就是刚才拍的那个认证就是这家肉店，嗯，他卖很多很多肉、 哦、也是不同部位的， 对，他都把它分割好， 哇塞，这一定是羊排， 都特别美弄的， 你看这块肉纹理清晰黑白相间，然后呢肥瘦相间，然后看上去就入口即化多汁我真的饿了哎呦，我看看下一张，这张图片，这个是个卖什么的呢， 这也是一家肉店， Wrap 应该是一个猪类是吗， 对，基本上就是卖各种，比如说什么，就是你看他那个什么 T-bone 啊什么的，这种就各种部位的牛排，应该牛排店吧，应该是卖 哦，牛排店、嗯、不同部位，哦，真的是很丰富，这个又是什么呢， 嗯， 看不出来 哦，这个是他们就是辣风香肠， 嗯， 就它外面那一层白色的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一层辣，就用辣把那个香肠封起来， 嗯，这是他们制作香肠一个比较独有的一种储存办法吧，算是 这个反正当时问了，但也是就怎么说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堆，然后基本上我也没太 get 他的那个点， 反正人家传统工艺。好，下面说说姑娘们喜欢的甜点，哎呦喂，这还怎么工作下去啊，看完了这个之后根本没有办法工作下去了， 反正就是这个地儿，我觉得如果不考虑行程紧密程度的话，在这个地儿至少待一下午连同晚饭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对，从下午茶开始， 这个图片它挺像我们的那个开口笑的哈 对， 是吧， 这应该是他们传统的点心， 对，传统、 就是、以色列传统的点心， 然后那个绿的应该是开心果， 开心果， 对、嗯， 这个酥皮点心哈，当地的，这应该是经过油炸的那种， 应该是的、嗯、很甜，特别甜，这个应该是， 哎，他们的那个甜点是不是都很齁， 相比阿拉伯国家会好一些， 嗯， 但是也还算比较甜， 我觉得没有土耳其那么甜， 对， 但是我们也会认为甜， 对， 哇，这个曲奇饼，这是 M-name 豆，我都看见上面写了M-name 豆， 啊，它的这应 该各种不同的曲奇，我估计岩羊可能看这些图都在想，这阿咪到底什么时候拍了这么多这种吃的东西， 你这一个小时拍了这么多，逛了这么多摊儿，你看这冰棍儿看着都这么有食欲、 彩虹冰棍儿， 哎呀真是，再看看冰淇淋，还在这个 cherry 的这个樱桃的冰淇淋、 哦、这家店你们还去了呢，我没去这家店，我跟他们因为分开了我没有去，这家店是当地很有名的一家冰淇淋的店，叫做 Anita， 嗯， 特别特别的好吃，它的那个味道真的，我觉得去这么多地方吃冰激凌，尤其它的水果味儿，就是味儿特别浓，特别特别浓。 男同学在说起甜点和冰激凌的时候，都觉得它好吃的话、嗯，那看来真的是好吃。 天哪，我们当时拍完想买，但因为人特别多，我们就说先走一圈，一会儿回来再买。但是回来就并没有回来。我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句，我突然觉得 有点后悔、 哦、对，好后悔， 多长队排啊，排到几分钟还是能排着的、嗯、 这么解释，这个冰激凌店在 Serona 就相当于比如说喜茶在三里屯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觉得要再高一点 啊，可能再高一 点， 天哪，那他当时的队并没有喜茶那么夸张，我应该排 以色列全国才800多万人 对吗 你看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家卖巧克力的店， 哇， 嗯， 看上去就很甜很甜，好糖果，哎，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什么、 这个是他们把那种华夫做成了小块，然后穿起来， 然后你买的时候呢，会在上面给你浇上各种糖浆或者冰淇淋或者是一些就反正随便你怎么去创造这个东西。完了每个人就举着一个特别长的像火炬式这样东西在散装场里一边走一边吃， 还是自己相当于喜欢浇什么料就上什么料的一种哈。我看看这张，哦，这是什么？ 这就是那家也是那家店，就是他的那个展示，就是这样一串的华夫，然后上面给你浇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糖浆啊，或者什么巧克力酱啊这种东西。 哦，这是华夫啊， 嗯， 我以为是肉串呢。 就做的很小的那种华夫，他把华夫做的很小块。 下一张图片，这个真看不出来，这看不出来是什么？ 嗯。 你也没看出来吗？ 哦，这个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电脑跟你那稍微有点延时。这个是这样，这是就是蔬菜干脱水，就是那个机器是给蔬菜脱水，然后就变成了下面的这个蔬菜干。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蔬菜干。 我一直以为只有东南亚盛产这些东西。好，你看下面这是每日坚果了是吧？ 对。 它也是有各种搭配的，有单一卖的和搭在一起卖的哈。 对。 哇，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应该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吃过一种石头巧克力吗？就石头样， 哦，吃过， 这有点就是有点类似那个东西。 所以这家也都是巧克力对吗？ 就是甜品吧。 哇，杏脯，还有这是菠萝干，这应该是杏肉。终于有我认识的，这是糖炒栗子。 我觉得。这时候切进来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走错了，来了美食节目，不像是一个那个什么节目。 其实我们就是这样，一边走 一边吃。这个是麦丽素。 哦，麦丽素。哎呀，这个真是，这个果子看上去也很香。是话梅吧，还是枣？我觉得可能是枣。 椰枣吧，那个是椰枣。 椰枣。 他们特产的椰枣。 这个是冰激凌模具，对吗？ 对。这哎呀，这要说起这个又是一个遗憾，我也是当时看见了，然后想哎呀走一圈回来买这个东西，但是就可能旅行当中就是这样，就是你遇到了，如果真的喜欢觉得好，就当机立断当时拿下，就因为很少能有机会再走回头路了。这个就是做完了就是一个冰激凌嘛。 这个东西怎么着也得排啊，这个队。 不是，关键这家还不用排队，因为当时可能没有。就是想着哎，一会儿再来买吧，就错过了。 哎呀，真是的，我是觉得这看上去就是还挺可爱的一个小玩意儿。 就是以色列关于这些在家居方面的设计真的特别有意思。 下面的这个设计，便当盒和盘子 啊，这我觉得都是女生走不动的 小元素， 对，原因吧。 哇，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家卖茶的店，都是茶，就是它就是那种茶包。嗯，这是等于他所有那个包装盒的俯瞰图。 这家店就是应该说明了当地人是很喜欢喝茶的，是吧？也有很多喝茶的习惯。 以色列喝茶，我觉得没有喝咖啡厉害，他们对咖啡的需求还是比较大。茶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喝。 嗯，这是什么呀？ 这个当时我其实拍的时候，其实我也没太，它是姜。 姜啊， 对，姜，但是它其实是放在了就是卖调料，包括卖什么，就是有点像什么柴米油盐糖茶呀这种感觉的地儿。哦，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种经过了特殊的什么 处理的。 对，处理的。 看旁边的这个有蛋糕啦。 这个好像不是蛋糕吧，那个你 我要看到这个图才知道。 那个好像是一种奶制品。 哦，这个是一种我不知道是以色列还是中东地区他们特有的一种类似于糖似的，是芝麻做的，然后它的这个名字叫做哈拉，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跟咱们吃麦芽糖那种感觉似的。 它也是甜的对吧？ 很甜，然后他们会用这种东西做成不同的味道。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一块一块都是有不同的味道，比如说有开心果味的，有椰子味的，有巧克力味的。 嗯，所以他们通常是佐餐吧。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西红柿里面加乳酪的这个罐头。我没想到他们也吃乳酪啊。 哦，他们的奶制品非常非常重要在生活当中，而且他们的奶制品做的种类真的是，就你在早餐餐厅的时候，就是

再次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来自穷游网旅行家赵阿咩，欢迎。 大家好，我是穷游网赵阿咩。 另外，这位来自以色列航空严阳，欢迎。 大家好，我是以航的严阳。 哎，刚才那个时段我们说了说吃，而且连着在一个市场里面挨着摊儿逛了一下，然后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赵阿咩的是冰激凌队也没排，冰激凌模具也没买，没关系，下次有这种遗憾， 对，念念不忘， 对，列在清单上，把这事儿都办了。然后刚才呢，这个广告时间的时候，严阳也提到他们最近有一个视频。 对，其实我们这次去，我们拍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视频。我们也就是带了很多很好的设备，包括无人机，然后在那边拍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视频，就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嗯、 刚才呢，我们讲了特拉维夫的很多面，比如说艺术气息浓厚的那一面，就是它的博物馆，还有现代派艺术的风格，还有整饰城市景观和我们印象里的不同，再加上赵艾咩进入到这个超市还有大市场里面，给我们每个摊儿去拍来带回来的图片。对我们来说，现在这个城市是很复杂的、很丰富的。那到底这个城市长得什么样？我们再通过过镜头去看一看。下面我们看看这个视频的名字叫青春的视角，对吧？ 对， 好，一起来通过视频看看特拉维夫这座城市。 呦，刚才看了这美景之后，就是赵阿咩还一起回味呢哈，刚回来还是觉得很赞，是不是？ 对，很赞很赞。 我通过视频，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真的很多元丰富，而且又厚重的城市，可以这么说，因为它真的承载了很多历史文化，包括美景，也加上现代赋予它的生机，所以它是一个真的是丰富多彩、多元的城市。所以可以这样说，在最后这点时间呢，我觉得我们看看最后一个文件夹吧，然后揭开它最后一道神秘的面纱，然后严阳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好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开篇我们说的那张照片啊，这个特拉维夫有一个美称，也不是美称，就是全世界给他的一个评价，特拉维夫荣列全世界十大夜生活城市之一。所以呢，特拉维夫的夜生活是非常非常绚烂多彩的。我们这次呢，去到了一个特拉维夫酒吧夜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里边，然后也是带着大家看一看以色列的酒吧怎么样。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文件夹里边的行程，就是跟以色列的夜生活和以色列的酒吧相关。 好，那个导播帮我们调整一下那个这个文件夹的图片，我们先看看刚才那个文件夹里面我们按下不表的那张图片啊，给大家看看，然后让我们导播老师调整一下第二个文件夹里面的那些图片。这个文件夹现在我们打开的那张照片，应该这个阿咩那个电脑上可以看得到了。 哦，这个， 对，这个让阿咩来说吧。 这个是这样，就是其实这张照片我稍微处理了一下，是为了突出照片上那几个英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AMIE， 其实那个就是阿咩。 哎呦，有你的名字。 对，然后后来我就不断在说，我说你看这家酒吧有我的名字。其实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装置，就因为这张图被我就是把它做了一下效果，看不出来。其实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计，它所有的那个是一个开关的小灯，就那一面墙等于你能看到，就是你点亮不同的开关，你可以就是任意去创造你想创造的，比如你可以画个图，比如你可以画一个心形，或者你可以任意把这种英文写上。然后我当时就基本上在这个酒吧里，我那天晚上就玩的是人家这面墙， 这就是灯光小黑板是吧？ 对，然后就是做了这个阿咪，我说你看这家酒吧有我的名字。 我说呢，我说难道是巧合，在异乡还可以碰到自己的名字。哎，这个出租车里的情况是什么样？ 哦，这个我就说当时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坐了一个出租车，然后它这个计价器啊什么的各种显示，因为它计价器是显示在它的那个上面，是在它的这个后视镜上。 对，是的。 好，哎，这都是酒吧里面的不同酒吧的不同主题哈。我们大概点进来看一看，就是当地人还是很喜欢吃过饭之后喝一杯的哈。 非常喜欢。 朋友小聚的好地方。这是哨子吗？当地人有没有特别的酒？ 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我没有做效果的那张图，其实是这样的，它是开关，就你可以点亮开关。 刚才这张图对吧？ 对。 对。 然后我想说一下这个哨子，当地你看这个板上画小蜜蜂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蜂蜜吗？还是怎样？ 它这应该就是它酒吧的这个品牌的 logo 啊， 对。然后这个是 shot 里边，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有三杯那个 whisky， 然后有三杯应该是那个茴香酒，对， 茴香酒哇，茴香酒那个度数不但高，而且是消神啊， 是啊， 有点像甘草片化成水， 是的，喝完我们就都快吐了。 看看，这是等着上洗手间的人吗？ 这是等着排队进酒吧的人。 哇， 这已经是下一家酒吧了。 对，这是第二家酒吧了，已经。 哇，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每一家酒吧的这个无论装饰还是风格都是千奇百怪的， 非常迥异。那天晚上我们走了四个酒吧， 对， 每个酒吧都不一样。这家等于是它是进来是下到地下，然后所以它空间挑高，它那个酒吧里面种了很多树。就他 你们一晚上还逛了四家酒吧。 对，我们一晚上就是在一个当地非常怎么说，我们都说他是夜场王的这样一个小哥哥的带领下去了四家酒吧。 都是风格大不一样的。 对。 哎呦，真的是差别很大。 哦，这个要说一下，其实这家酒吧里面它会有两个商店。这是这个红色的，这个是一个商店，刚才我们看的白的那个比较亮的是另外一家商店。然后它的商店是定期会有这种主题性的售卖的东西的。然后当时我们去的，刚才能看到小老鼠的那张图，其实那个它是一个怎么说， 反毒，就反对毒品的那么一个展览。 嗯， 他的意思是说，毒品就像过街老鼠，应该人人喊打，所以他做了一系列这种就是小老鼠的样子的衍生品，包括他有 T 恤啊，有这种贴画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放在他的酒吧里，然后来进行这种售卖。他一个阶段会有一个阶段的主题。 嗯，果然真的是大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几个姑娘的照片，两个姑娘连着一个黑白的一个彩色的，她们两个都是酒吧的侍应生，对吧？ 这一家已经是下这个是一家，这家我们就觉得这个酒吧的怎么说，这个 bartender 是吧？ bartender 对， 吧台侍应生， 对，他应该是刚刚毕业还没有参军，因为以色列的这个顺序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是高中毕业上大学，上完大学去工作，以色列是高中毕业去当兵，因为他们是全民义务制兵役。 嗯， 当完兵之后再上大学，他好像是刚刚高中毕业还没有去当兵的过程，在这个酒吧当这个 打工 当这个酒保，然后跟我们的那个 调酒师 帅哥的那个小领队还打得火热， 还很熟，两个 非常非常熟，对。 嗯，要不然能带你们去呢，找着地儿。哎呦，这个表是什么？ 就是那个酒吧是一个有点工业范儿的，嗯，然后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霓虹灯的那个，不能算 slogan 吧，应该就是它的一个口号，那个很有意思。 还有通过这个几张图片，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生机勃勃的这一面又显现出来了， 艺术的一面。 哦， 嗯， 最后这是一个水表是吗？啊，就这张图片是一张一个水表， 这个不是，这个是那样，我们当时走的这个应该是罗斯柴尔德大街， 没错。 然后特拉维夫是一个非常非常缺水，就不是特拉维夫了，就是以色列整个其实它都非常缺水，但是就是这个罗斯柴尔德大街上有很多人就是夜跑，他们会在这条路上夜跑，这个是专门为这种运动的人政府提供的一个饮水的装置，就是方便你在这个夜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渴了你想喝水，那随时你可以喝这个就是干净的这种饮用水。 哦，这个还可以饮用 的，这就是专门的饮用水的装置，就是方便，因为这趟街有很多人在这夜跑。 哦， 对，以色列的那个自来水管里边的水是可以直饮的， 这么方便。所以其实总体来讲，你可以看到政府是很鼓励大家来户外，然后锻炼，感受生活，感受大自然。 对。 然后同时呢，在生活当中也不忘这个节约用水。 就这种民生细节处的这种关怀做得非常好。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城市。 非常发达。 哦， 非常 发 达。 嗯。确实跟我们印象里不太一样。 嗯， 想象的啊。 是的。 就在家里坐在家里想象和到那儿踩在那片土地上看到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后这一个文件夹我们看完了之后发现这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以及古老文化，以及哎呀反正就是各方面都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很复杂心情。然后我想知道的是，以色列其他的城市是不是也跟特拉维夫一样，还是说并没有它这么多元，但是都跟我们想象的以色列的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作为特拉维夫来说，可以说以色列所有的城市多元化，它是登峰造极。 嗯， 那么更多的城市呢，可能更加的生活化。 嗯， 但是如果你要说想要去看历史、看厚重的话，可能还是要去到耶路撒冷这样的城市。 嗯， 但是它的感觉呢，不像特拉维夫这么的年轻、这么的外向、这么的多元。 但是对于旅友来说，喜欢旅行的人来说，特拉维夫确实是一个惊喜。 绝对是一个惊喜。对于我，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的工作，因为我负责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去以色列的目的是耶路撒冷，但是当你回头转向特拉维夫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 意外惊喜， 意外惊喜，原来以色列还有这样的地方。 从下一趟开始就可以把第一目的地改成特拉维夫了， 我觉得是可以的 啊。我面前呢就是今天严阳也带来了这个是那个哪儿，以色列航空的一个小模型。 对， 然后凡是今天在我们这儿留言的朋友，我们到时候抽取几位幸运的听众啊，可以获得严阳带来的这个小礼物。然后如果有一些朋友现在有计划去以色列旅游，严阳有没有特别的实用性贴士给我们一些，比如说订机票啊、订酒店啊这些实用性的方式？ 是这样，第一个订机票我觉得就是不用再多说了啊，你们一定要飞以航，因为 反正作为我来说，我去任何一个目的地，我会去选择他这个国家的航空公司，会可能更有特点一些。因为确实我们公司很多的地方跟其他公司都不一样，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会有，也有他做功课，然后他们会看到说呀，以航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这里不多表，大家你们可以去尝试。那么对于以色列这个地方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点，第一个，大家在预算上要稍微多做一点点，因为以色列的整体的消费水平比中国确实要高。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以及民风民俗。 嗯。 这点是比较重要的，剩下的我觉得没有。以色列非常非常开放，而且以色列非常安全。以色列的社会治安极好，所以不用担心。 语言和签证呢？ 语言，以色列的官方语言是，第一个官方语言是希伯来语，第二个是英语，第三个是阿拉伯语。但是英语在以色列的这个普及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简简单单的甚至肢体语言都可以。 嗯， 签证现在个人旅游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个人旅游签一次签证费是145块钱人民币，然后签证中心的服务费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办过以色列签证了。 嗯， 应该很便宜，我觉得应该不会超过240块人民币吧。 嗯， 签证 10年签， 而且现在有10年签 啊，以色列都有十年了。 是的，我说我没办过，就是因为我办的10年签， 哎， 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多少钱。 真棒， 嗯，很方便。3个工作日出签， 哦， 几乎不会有拒签， 嗯，只要把材料真实有效啊，认真提交。 对， 哎，张阿咩有没有特别的贴士跟听众朋友分享？最后这段时间。 我觉得从女生的角度啊，如果你是在以色列非就是不是雨季的时候去，像我们去7月份就是它的旱季，一定一定要带好补水的东西，就是面膜，然后有多少带多少。就在这个季节，说实话，以色列是非常非常干的，因为它的日晒很严重，大家一定要做好补水。我在游记里也写到了，就是说曾经在青春期都没有脸上同时有过3颗痘，但是在以色列这会儿因为干燥，真的全脸大规模的这个 爆痘， 爆痘。对，但你们在我的图里是完全不会看见这个情况的， 现在技术手段高着呢。 对对对，然后其他的还有呢，就是说提醒一下，因为就是其实以色列食物的味道很好，但是因为它肉的这种屠宰方式它要放血，所以可能我们吃起来呢会感觉上口感上会有一点柴。如果对美食要求很高很高的人，我建议自己会带一些吃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要把我们任何我们自己带的这种非kosher的食品带到他们的任何餐厅。你可以在你的房间悄悄吃，一定不要带到早餐厅啊，如果带到呢，就是他们会只要接触了这个东西的所有，比如台布、桌子全部扔掉。嗯，这个一定要注意，要尊重当地的这种文化呀、习惯呀什么的。 嗯嗯，张阿咩上一趟肯定有一些遗憾，如果下一趟有这趟旅行再去的话，有没有那么几个地儿是一定要去的？ 要去 Sarona 吃冰激凌，这是一定一定要去。而且其实我还很推荐，就是在特拉维夫的卡梅尔市场，这个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菜市场，然后一定要尝尝以色列的荔枝，这个是非常特别。我在以色列买荔枝，当时没有觉得，但回来一包你会发现那个荔枝的皮儿像纸一样的柔软和薄，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荔枝干巴巴的那个皮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甜度很好，包括它的大的车厘子。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在出发前嘛，以航他们智库的一个专家也给我们讲，就是说以色列的这种水果的甜度其实是根据口感他们做了测算的，就是你觉得最舒服的最能接受的那种甜度是这个水果的甜度，就它可能多一分就齁了，少一分就不够。 嗯， 所以当时我 大数据得出来的结果。 对对对，嗯，一定多吃水果，多吃水果。 你听他说的这意思就是意犹未尽， 是 堪比他心里的布鲁塞尔，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好，今天呢，其实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介绍了特拉维夫这座城市。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还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机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城市。然后特拉维夫其实同时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探寻，可以挖掘。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一小角，希望呢以后有机会的话，请二位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关于以色列美景美食的更多地方和更多发现。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下面即将要播出的漫游嗨翻天。 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童话剧情上演，在某天再一次见，我们的脸一如从前没变。